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35集，茶楼遭袭。宋猜将苏青竹带到了一间木屋。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。 炉子上的水已经沸腾，宋猜正要去拿水壶，苏青竹抢先伸了手。 我来。 苏青竹淡定地沏着茶，娴熟的动作让宋猜感到惊讶。 你真是开茶楼的？ 开了5年。 那之前呢？ 卖毒品。 自己干？ 跟我朋友。 哪个朋友？ 洛翔。 原来是帕拉的人。 苏青竹给宋猜倒了杯茶。 你认识帕拉？ 年轻的时候我跟他出生入死，一起打的天下，不到3年几乎垄断了整个华城的市场，后来我们就分开了。 为什么分开？ 因为我不碰毒品，他选择跟毒品打交道，下场你也看到了。 辛苦经营的行当，说退出就退出，不遗憾吗？ 其实啊，卖什么都一样，只要产品好，总会有人找上你。我也响应政府号召，发展了这条生态旅游专线。 这只是你掩人耳目的一种手段。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 你的旅游专线其实是用来运毒的幌子，导游趁游客下车，把毒品藏在游客的行李箱里，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毒品的运输。到了酒店，导游会把游客的入住信息提前发给下线，收货人会第一时间抵达酒店，在为游客搬运行李的过程中取走想要的东西。 氤氲的雾气挡住了宋猜的视线，眼前的苏青竹变得令人不可琢磨。 这样即使被查到，你也可以把责任推到游客身上。 你说的那个导游是哪条线上的？ 茶园里，一条缉毒犬正在对着大巴车摇头摆尾，一队警察从车里搜出了用茶叶盒包装的毒品，另一队也从酒店把导游押送至警车。 要不要再去我们仓库检查一下，看看还有什么遗漏？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，已经搜过很多次了，都没问题。 打击罪恶，人人有责嘛。辛苦大家了。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 警察带队离开了。 冯多，以后招人把眼睛给我睁大点儿。这一带曾经是一片罂粟地，所以见到一些不该见到的东西也是在所难免。不过我向你保证，只要我在，绝不会再让毒品侵害这片来之不易的净土。这次多谢你提醒了我。 是不是太入戏了？ 那也不早了，我让冯多送你回去，以后你想了解茶叶可以随时找我。 廖永嘉带着阿泰离开废弃停车场，余生海的车跟在后面。 别，我不能跟你们回去，他们抓走了张新瑶，租客的女儿也一起被抓走了，我得去救他们。 啊，您放心，只要你提供的线索属实，我们会尽力把人质救出来，要相信警察。 这时道路前方出现了警察的身影，冷藏车被拦停，警察掏出了证件。 警察临检。 廖永嘉莫名的紧张了一下。 78TNS3。 哎，是这辆车。 下车，把后视镜打开。 廖永嘉掏出了自己的证件。 这是我的证件，都自己人。 啊，原来是廖警官，不好意思啊。 没关系，辛苦了啊。 警察将证件还给廖永嘉的时候，手上多了一部手机。 蔡先生有话和你说。 放行。 车尾，余生海看着廖永嘉一脸震惊地开车离开，若有所思。茶楼挂上了打烊的牌子，苏青竹坐立不安地等待着消息。突然有人敲门，苏青竹小心地打开大门，兽医从外面走了进来。 是你？ 兽医没有说话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套律师助理的制服递给苏青竹。随后两个人一同驱车来到茶园附近的警局会面室。兽医一身律师打扮走进房间，苏青竹戴着帽子装成助理，提着公文包跟在后面。兽医关上门，识趣地站在墙角。苏青竹坐了下来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根钓鱼线。 我没请律师。 把它吞了，半个小时后上洗手间，绑个牢固的位置，很快就过去了。 我不想死。 这是猜数的意思。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 我既然出现在这里，事情就已经定了。 苏青竹冷笑着拿出在送餐那儿买的茶叶放在杯子里，请兽医去帮他倒杯水。 能救我的人已经死了，以前只要每个月交钱他就能保我们，但自从前段时间发生那起酒吧爆炸案后，他再也没出现过。 华城警察局内，沙副局长怒气冲天，看着碎裂的雕像眼里满是心疼。廖永嘉和余生海乖乖地站在一边。 我以为雕像碎了能替大伙挡灾，结果上头还是找我谈话了。一个月四起爆炸案，农贸市场又是七条人命，这让我怎么跟上面交代啊？媒体天天给我打电话，我是能拖则拖，能躲则躲，生怕影响到大家工作，这我也很难办呐。 沙副局长说完坐下了。 现在进展如何了？ 这些案子应该都跟南亚帮有关，已经锁定了几个目标，包括专门为蔡志明运输毒品的大会。 之前派了那么多人手盯着他的运输线，最后还是被摆了一道。他远比想象中还要狡猾。有信心吗？ 已经搜集到一些相关证据，应该很快就会将他们缉拿归案了。 余生海听到廖永嘉的回答有些疑惑，却并没有出声。 我还是那句话，一切调查都要在维稳的前提下进行，不要硬碰硬。你把他们逼得太紧，他们折腾的就会越厉害。政府要引资，现在这么多游客，事情弄大了对我们很不利。 明白。 这样，给你们三天时间抓点阿猫阿狗，先应付一下媒体。至于怎么钓大鱼，时机成熟了再说吧。 是。 廖永嘉和余生海两个人走出了办公室。 刚才为什么不把缴获的毒品交上去？ 昨天那小伙子安置好了吗？ 哦，他的情绪不稳定，暂时住在医院了。 廖永嘉点点头，走回自己办公室，将墙上梁龙和大辉的照片贴在了一起，下方则是车牌号为 78TNS3 的冷藏车照片。门外的余生海心中疑云更重。 回到爆炸现场，陈默眼睁睁地看着出租车在自己面前燃烧殆尽，绝望地跌坐在地上。 老秦！ 突然，他注意到出租车旁边的血迹，猛地站起身，一路追踪到公路旁，血迹戛然而止。远处的警笛声响起，陈默连忙躲在暗处。等警车走远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拦了辆车，赶回茶楼。而从废弃停车场逃走的那名混混，此时正出现在茶楼二楼。他的断臂做了简单的包扎，拿枪顶着被五花大绑的赵大明白，守在门后，死死地盯着大门。陈默担心苏青竹，特意回来确认他的安全，结果推开门，里面却空无一人。他看到楼梯扶手上有一丝血迹，立即警惕地向二楼靠近。苏青竹提着茶叶从门外进来，看到陈默不由得一愣。 你怎么回来了？ 嘘。 陈默嘘了一声，目光看向楼上。苏青竹注意到了血迹，表情立即严肃起来。 大明白，倒壶水。 别喊了，今天不营业，我让他休息了。 哦，那我们出去吃，省得坐了。 陈默假装走出去关上门。混混听到楼下传来关门声，顿时放松了警惕，推着赵大明白走向窗口，用枪瞄准楼下，等待陈默出现。然而许久没有动静，混混意识到不对，猛地回头，发现陈默突然举枪出现在身后，苏青竹也站在旁边。混混虎视眈眈地盯着陈默，眼里只有杀意。陈默看了一眼赵大明白，二人对视，赵大明白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，在混混的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。陈默立刻推开苏青竹，下一秒混混的子弹就打空了。陈默在倒地的瞬间举枪射击，打中了混混持枪的手。苏青竹惊讶地看向陈默，在他恍惚之际，混混再次爬起，奋力地朝陈默扑来。挣脱捆绑的赵大明白从背后用椅子狠狠地砸向混混的头，混混顿时倒在地上不知死活。陈默和苏青竹长出一口气，心有余悸。十分钟后，苏青竹开着车，陈默坐在副驾驶。 我心中隐隐有些不安，总感觉身边人会出事，所以就回来看看你。那天我本来要走的，结果林展雄的儿子以为是我杀了林展雄，就找上了我。然后大辉的手下突然出现，没想到会追到这里。 你觉得廖警官这个人怎么样？ 他…… 陈默一愣，转头看向窗外，没有回答。苏青竹也没有再问。